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平地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每年的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那在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里，我们的节目自然也要有些特别的安排。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部与这个节日相关的重大历史题材国产影片，1981年公映，汤晓丹执导，孔祥玉、高长立、刘怀正等主演，毕克、傅润生、杨成纯、尚华、于鼎、童自荣等担任配音的《南昌起义》。各位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在今天的《永恒记忆》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拍摄的反映我军建军历史的影片《南昌起义》。这部影片是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是一部优秀的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历史时期的影片，值得重温。影片气势宏大地勾勒了起义前的历史环境，以编年史的形式表现了1927年6月到8月1日前的重大事件，反映了革命并与失败的危急形势，肯定了起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影片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纪实性方面进行了探索，追求影片当中的文献性，营造了真实的时代氛围，展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影片还力求按照历史的真实塑造人物形象，尤其是对一些革命领袖艺术形象的塑造，真实可信，清新脱俗，能在重大历史抉择关头和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捕捉人物的闪光点和性格特征。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南昌起义》。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大败奉系军阀张作霖，而汪精卫此时突然下令撤兵河南，回师武汉。蒋介石趁机派特派员李仲前去拉拢独立第15师师长贺龙，李仲宴请了贺龙。 你鞍马劳顿还没有解乏，我就托你来洗尘，有些不敬啊。可这也算是大敬，事关你老弟的前程，我已经候驾多日了。这只是暂时的安排，过去了干得好，当然不只是一个军长。 真人不说假话， 我是在找一个好的领导。蒋公这个领导好啊，多少人在要求他领导。为了我们能在一块共事，喝一杯，先干为敬。我李仲就是重感情念旧，他对你老弟特别看重，我是极力保举啊。 老蒋搞了个412，在各地大杀工农，吓抖音许克祥叛变。老蒋对日本记者说，这都是他受益的。这种人政治上的事我们都搞不懂，让他们去操心，你我 市长。 这时贺龙的部下突然闯了进来。 市长，双喜开小差了，还带走好几个湖南兵。 流年不利，人家抬头见喜，我出门碰鬼，有些狗杂种眼睛不亮，有的不愿意跟我干，有的要拖我下水。叨扰叨扰。 双喜开小差是因为他不满军阀枪杀工农，贺龙同情他，放他一马。贺龙将军当时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一直对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极为不满，而且和众多共产党员有着深厚的友谊。当时的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对于汪精卫还抱有幻想。这时周恩来找到了陈独秀讨论时局和形势。 总书记，革命到了紧急关头，我们不掌握军队就要任人宰割。再说部队里不少仁人志士要求我们党去领导，贺龙就是一个，他为人正直有觉悟。 为什么你总提掌握军队？两党有过谅解，我们自己不搞武装， 他们到处摧残工农运动，我们何必把自己捆死？许克祥的马日事变就是宁汉河流的信号。 不要危言耸听，唐生智已经回湖南去处理了。 那么汪精卫答应给纠察队2000条枪，总书记是否在两党联席会议上提一提？ 两党联席会议民存实亡了，提这种事叫人起疑心。 我们对汪精卫要有精神准备，他假左派的面目已经暴露。 现在时局的关键是拉住汪精卫，鼓吹东征讨蒋。至于土地革命、工农运动等等，等打下南京之后再去谈判。搞好国民党左派的关系仍然是我们工作中心。我们没有力量，老包说湖南农运是地痞哥老辉在领导，这怎么能不造？ 周恩来认为这是要更多地争取国民党下层的官兵和群众，于是他去看望了湖南乡众。在他的开导下，双喜带着很多人又回到了贺龙的队伍上。随后周恩来来到师部与贺龙初次相见，然后来到报公馆参加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等人正在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在报公馆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上，周恩来报告了汪精卫将要向湖北工人纠察队开刀的消息，经过大家研究决定解散纠察队，将人员和好枪加入贺龙的部队，保存了实力。在国民党的会议上，汪精卫任命贺龙为二十军军长。 任命贺龙为第二方面军第二十军军长。 本师扩充为军，装备人员如何解决？ 这个军委会有决定，先装备一个师。 我请问汪主席，对蒋介石如何处置？河南攻克之后本当继续北伐，反而回师武汉，汪主席有何打算？ 贺军长提得很好，这正是此次会议的议程。东征讨蒋时机现已成熟，为此唐生智为左路军，张发奎为右路军， 两路大军沿长江两岸齐头并进，直捣南京。所有各部队，包括江西第五方面军朱培德所部，统归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指挥。 毕军主管连日患重伤风，不可出席，已向汪主席请假，并委托侄转呈下情。毕军上下一起表示，如不与西皮分开，不停止农工运动，本军不愿出兵东征，不愿为西皮东征。 何建军长做事未免莽撞操切了吧，动不动通电全国，五人干政之风万不可张。等唐总司令回鄂再议。 7月15日，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通过了取缔共产党的议案，并且大肆搜捕杀戮共产党员。面对危急的形势，周恩来、恽代英和李立三等人召开了紧急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提出了举行南昌起义。在得到党中央同意后，周恩来担任了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他赶紧抵达了南昌。此时汪精卫邀叶挺、贺龙上庐山，想趁机缴械。参谋长叶剑英密告叶挺和贺龙，他们当即决定把部队开往南昌，以保存实力，准备起义。随后周恩来邀请朱德一起秘密商讨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影片当中，朱德由毕克配音。 敌人在南昌只有369三个军的一些留守部队，总兵力不超过10000人，五方面军司令部有一个警卫团，战斗力要强一些，兵力配备这图上都标明了，这是目前南昌政治军事的形势分析， 很详细很具体。 看 伏天哪来这么好的马蹄莲，就是他跑遍了南昌，在青云浦才找到了这么一盆。 这时周逸群送来了南昌的情报， 去公社社员墙悼念，你一定要找到马蹄莲。 对，我们一起去给巴黎公社烈士献花。风流年华浪漫即可过剩， 看洁白清爽，花质坚硬，你说象征先烈的坚毅斗志，象征革命者不畏艰险的性格，我这才知道爱物也是明智。 这种情绪日渐淡薄了。 刘伯承和李立三同志都到南昌了。 好极了，条件成熟了。一群，你去通知李立三、谭平山、恽代英、叶挺他们明天开前敌委员会。是。 周恩来在听取了朱德的情况介绍后，拟定了南昌暴动计划。于是周恩来找到贺龙，要他担任了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敌方派人探听叶挺、贺龙部队的动向，而此时汪精卫的特派员刁铁明胁迫起义前敌总指挥贺龙清党反共。于是贺龙召集全体官兵开会准备清党，刁铁明正在得意洋洋，可是他没想到贺龙清党清的是国民党。 从武汉到九江，从九江到南昌，一直有人动摇我清党，我没有干，今天我决定清党了。刁先生，请把那份名单给我。 好。 是国民党员的站起来，坐下。今天我就从刁先生清起，把他抓起来。哎， 贺师长别误会啊，我是中央党务特派员。 老子抓的就是你这个特派员。 贺师长， 我是国民党，就凭你是国民党的右派新军阀的走狗，我宣布逮捕你。押上去。 我要到汪主席、张总指挥那里去告你。 好吧， 我告你。哎， 他们认识我，我还不认识他们呢。弟兄们，我们大家是在一块儿很久了的，我不做人家的干儿子，愿意跟我走的我们一块儿革命，不愿意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我贺龙从今以后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在座的国民党员，你们听着，愿意革命的我欢迎，如果搞鬼捣乱，我贺龙的脾气你们知道，六亲不认。 而此时一贯走右倾投降路线反对武装起义的张国焘赶到南昌，他在会议上阻止起义。 我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再次提醒你们，武装起义必须采取慎重态度，绝不可轻举妄动。 在九江我就直言拜上过，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你要坚持己见动摇军心，我就打倒你。 如果一定要起义的话，那就要说服张发奎一起参加。嗯，你中汪毒太深了，张发奎受汪精卫的影响很深，而汪精卫又是唐生智的新欢。 你去庐山见过张发奎怎么样？ 晚了， 一切都晚了。陈独秀害了中国革命，就是他压制工农运动，两湖暴动晚了，武装回击反革命也嫌晚了。但我们要有这个骨气，中国共产党必须掌握武装，必须独立领导中国革命。 张发奎不可能参加起义， 我们总还可以想办法嘛。 你再煽动军心，就把你捆起来。散会，明天继续开。 第一天的会议开得剑拔弩张，不欢而散。而在第二天的会议中，双方的冲突更加激烈，张国焘百般狡辩，企图阻止起义。 我本来是支持的， 为什么变卦？ 我反复考虑，我们还没有力量发动起义，我们太弱，情况又有新的变化， 出尔反尔。你时而对这次起义一万个赞成，要我们放手去干，短短几天又要我们偃旗息鼓。但是历经痛苦的中国共产党人握住刀枪，对我们举起了刀枪，就绝不会放下。陈独秀这个家长压制下面意见，只知道唱搞好左派关系是一切工作的中心，你要赶快摆脱陈独秀的影响。大家都不敢燃烧革命的火，中国革命还想不想成功？ 哎，干爹干爹别发火嘛。 我不是干爹，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是不是这样？暴动照样举行，不发宣言，作为一次兵变。 我反对兵变。 这时贺龙将军推开门，特意赶到会场，声明了自己的立场。 过去人家总说我是土匪，现在我是干革命了，又作为兵变，这算什么？ 贺龙同志，这是我们党的会议，我们应该听听广大官兵的意见。 贺龙同志，你说下去。我不是共产党员，你也不信任我，但是我还是要把心里话说出来。张发奎给我的电报催我清党，我跟着汪精卫、张发奎可以升官发财，但是半辈子的经验告诉我，我跟着国民党，我个人政治上没有出路，整个军队也没有出路，只有共产党才是劳苦大众的救星。我是铁了心跟着他走到底的。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我在心里藏了很久很久了。周一群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入党介绍人还有我， 请党 讨厌我。贺龙同志，欢迎你。你听到了吧？面对反革命的血腥镇压，有的人吓破了胆，有的同志毅然投身到革命阵营，你就不感到这是一种力量吗？ 我再没什么可说的了。我提醒周恩来同志注意党的纪律，不要视作儿戏。 你再固执己见，我只有辞职，这完全违背中央派我来的精神。 打倒他，打倒他！ 警卫营， 要 捆起来。 是， 把他捆起来。 是，完全不能出尔反尔。 谭平山同志，不能捆，他是中央代表，我涵养差，对不起，革命绝不能半途而废，起义已经准备就绪，不能拖延，不能停止，我们盼望赤色的旗儿飞扬，梦想共产化开放，不干行吗？不能被敌人的气势吓倒。 天轰雷劈，我才清醒了点儿，发现我身上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好，我少数服从多数。 就这样，南昌起义一切准备就绪。为牵制敌人，朱德宴请敌方军官。因有人出卖情报，周恩来下令提前起义。8月1日凌晨2时，叶挺亲自指挥战斗，朱德所部也参加战斗。贺龙指挥军队将红旗插上敌军司令部的楼上，南昌起义取得了胜利。 八一起义胜利了，这是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打响的第一枪。虽然南下途中遭受了挫败，但由此而创立了工农红军，把中国革命推进到新的阶段，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灿烂的前景。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当中分享了老电影《南昌起义》的故事。这部影片最初改编自上个世纪50年代的话剧《八一风暴》，这部话剧还得到了贺龙的亲自指点，于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走红全国，随即由张家口京剧团改编移植为京剧，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改编为电影。影片是由著名导演汤晓丹执导，他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投身到电影工作当中，新中国成立之后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以拍摄战争片而知名，相继执导了反映革命战争和人民解放军战斗生活的影片《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红日》等，被称为银幕将军。《南昌起义》这部影片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是影片当中的配音，其中贺龙的扮演者高长立、周恩来的扮演者孔祥玉和陈独秀的扮演者邵红来等都是职业的话剧演员，没有使用配音。其他很多人物都是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众多配音演员声演完成的。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我们也祝现役退役军人节日快乐。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我们不消极，好像，人和人的生活。